我国利用铸轨矫正机来生产重轨，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工人群众仅用半个月的时间，结束由龙城机械联合企业工人集体制造的重轨水平矫正机安装，投入了重轨生产。全靠我们的设计和材料，我们的力量和技术来完善重轨生产工序，并正式投入其生产，为促进铁路现代化，来推动经济强国建设，打造了又一个牢固的基础。